今天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e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在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台北选举场硝烟正浓，上个礼拜五呢，可以说打响了这场硝烟浓重之战的非常精彩的一仗。在上个礼拜五的晚上8点，台北市长的两位候选人，一位呢是国民党的林胜文，另外一位呢是无党派人士柯文哲医师。那么两位呢在三立新闻台，他们上演了一场电视辩论，8点直播，2个小时的时间。那么这场辩论呢，在台湾有一个统计哈，一共是吸引了230万人收看，也是创下10年来历届的领导人大选台北和高雄市长选举辩论会的新高。那么选完结束之后呢，似乎对于这个柯文哲的印象大家会更加的好一些。 TVBS 他们有一个民调呢，就说呢柯文哲的支持度是45%，虽然是下降了2%，但是依然是领先32%的连胜文。所以呢大家一开始说这个辩论似乎连胜文这边呢他们这个热情更加的高涨，而且呢三立他们也爆出来事先他们有一些的这个事前的商量，就是整个的程序怎么走，看上去连胜文这方非常紧张，是希望借用这样一个电视辩论的手段和方式可以扭转现在的局势，但是看上去好像还是跟从前一样，似乎下降的趋势还稍微重了一些。两位有没有看这个辩论，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这个辩论连胜文真的是再次验证了他这个神猪的称号，真的是全程无亮点。跟 神猪是什么意思？ 神猪就说他长得特别憨态可掬，像猪嘛，所以大家都叫他神猪 啊。 对，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连胜文一直是在被动挨打的，柯文哲反而是一直在主动，起码他在很多情况下能够把自己说的这个话非常的吸引人，让人觉得他说的是有亮点，是真正在说。但是柯文哲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但是连胜文很多时候你就会觉得他其实是在生硬的很被动的回答问题，而且很多东西都是在念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在全程可能连胜文对我来说只有一个亮点，就是在这个民众提问的这个阶段，选民提问的这个阶段，他在回答最后 公民团体的提问， 公民团体的提问这个阶段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潮运和自己的房产，他是不是这个房产大户的这个问题上，唯一只有这一个问题让我觉得连胜文他是今天带了脑子去参加这个辩论会的。 这个春雨对连胜文的批评啊，其实还挺露骨的，直接说人家没带脑子来。小磊这么觉得吗？ 哎，刚才樊素你说三立电视台他经过一些商量什么的，这个我不太了解，就是据我从媒体上看，三立好像是稍微偏绿营一点点的哈。所以从整个这个辩论的流程设计上看，也基本上是一个算是稍微科学一点吧，两边都可以互相的有自己的这个邀请的人来提问，一边三个嘛，所以可能还是不会很偏颇，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不太理解。 哎，其实联科双方他们为了这次辩论呢，据三立说他们开过2次会，第一次呢就是科影派出了他们的总干事和这个联营的总干事，就是几个人一起对这个交叉的诘问有一些争执，就是当时呢科影就希望说最多一次就提一个问题就好了，就不要压缩这个公民团体提问的时间，或者是叫沦为这个口水战。但是呢这个联营呢他们就不同意，最后呢就双方经过很多次的这个讨论，最后确定的是现在的一个程序，就首先一共是4部分嘛，就我们2个小时看到的第一部分就是申论，每个人6分钟，相当于是开篇的一个发言，就是你的这些政纲啊你的理念呢到底是什么，6分钟里面说完。第二个就是公民提问，每方的各推3个公民团体， 然后依次问问题，两个人一起来回答，每个人回答不能超过3分钟、嗯、第三个就是交叉诘问，基本上是咱们辩论赛里面这个对辩的这么一个环节了、嗯、那中间就有些追问，而且呢对辩哈永远都是辩论赛里面最高潮的环节，那么在这样一个辩论赛里面同样如此，最后呢就是结论，8分钟的时间你们最后总结陈词、嗯、那我们刚才说了很多，连胜文和柯文哲可能、 嗯、所以就是刚才是三方一起商量了出来这个规则， 没错，商量的是这么一个流程、嗯、我们说的挺多，讨论的挺欢，而且咱们 U-Radio 的这个年度大型策划九合一选举也是已经、嗯、拉开了序幕哈，可能大家如果不是那么的留心台湾政治的话，未必对连胜文和柯文哲这么熟悉，那我们也是准备了一些科普小单元，一起先来了解一下连胜文和柯文哲到底是个什么样背景的参选人。 九合一小百科， 一级战区台北市长的选情一直是外界关注焦点，自连战之子连胜文宣布参选后，选战热度不断升高。 我今天要在此宣布，我将参选台北市今年的市长选举。 连胜文身高1.95米，生于1970年，是史上最年轻的台北市长候选人。因为微胖的体型被网友称为神猪，这个绰号一叫就是10年。出身政治世家的他，家庭背景首先是他的强大后盾。曾祖父连横撰写了著名的《台湾通史》，爷爷连振东曾经担任台湾内政部长，父亲连战曾经位高台湾地区副领导人，现任国民党荣誉主席。连胜文在台湾辅仁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士以及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在多家大型跨国公司出任高管，这些闪闪发光的经历也给他贴上了官二代、权贵等标签。名嘴周玉蔻曾经爆料，连胜文在留美期间曾经到洛杉矶参加 Playboy 创办人筹办的兔女郎派对，私生活极尽奢侈。2005年，连胜文以高票当选国民党中常委。2008年，担任悠游卡公司的官派董事，在2年内让公司转亏为盈。2010年11月26日，五都选举投票前夜，连胜文在新北市为国民党候选人拉票。就在他上台致辞时，一名男子突然冲上去，勒住连胜文的脖子，扣动扳机。连胜文头部中枪，由于子弹从左脸进，右脸太阳穴出，没有贯穿脑部，连胜文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那一颗子弹可以重伤我的身体，改变不了我做人的道义。 一年之后，连胜文重返政治舞台，并在2014年2月24日正式宣布参选台北市长，主打经济牌。 那么经济搞不好呢，不管谁当选，也都是只是丐帮帮主。 根据 TVBS 的民调，4月22日，连胜文的民调高达47%，但是此后却一路下滑。他努力想扭转自己在民众心中的富二代、官二代的形象，结果却弄巧成拙。竞选团队9月推出的首支电视广告《希望的种子》，原本想塑造连胜文虽然自己富有，但却甘愿为民众奉献服务的勤劳形象，却被网友们恶搞成什么事都不用做，只需要一直玩的公子哥。 我不要跟连胜文一样，一直玩。 而10月初，连胜文搬离台湾第一豪宅地堡，和父母同住，自称为了照顾家人。然而质疑声四起，有人认为他是为了躲避争取住宅权的潮运活动冲击，也有人认为连公子从一个豪宅搬到另一个豪宅，不仅没有摆脱权贵的标签，更是矫情十足。截至10月23号公布的最新民调，对手柯文哲已经以47%的支持度领先连胜文的32%，这位占据天时地利的政坛新秀是否能够最终赢得人和，就要看他自身的造化和努力了。 好，四分钟的时间我们概览了连胜文的情况，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一下柯文哲，他是台湾政坛最有名的政治素人。 九合一小百科， 2014年台湾九合一选举最受瞩目的莫过于台北市长之争，候选人中出现一位无党籍人士柯文哲，他代表在野联盟参选。柯文哲1959年出生于台湾新竹，自小家境优渥，从台大医学系毕业之后以第一名的成绩取得执业医师资格，而之后投入到急诊与重症加护工作，后来又从美国引进叶克膜技术，成为台湾的叶克膜之父。尽管是医学权威，但是面对出身显赫政治世家的对手连胜文，在选民结构蓝大于绿的台北市，毫无从政经验的柯文哲最初被认为是必败无疑。然而最新的一次民调显示，他的支持率远胜对手，竞选团队将他打造为敢言直率真性情的男人。柯文哲政治立场一向偏绿，但他并没有加入民进党，而是以无党籍身份参选。他曾经担任陈水扁医疗小组的召集人，为陈水扁保外就医奔走呼告。而当蓝营的连胜文在2010年遭到枪击之后，柯文哲指挥外科急救团队积极抢救，并且出面否认连胜文假造枪击事件的传闻。 难道我身份出来讲还有问题吗？我就是做生意的人啊，这个我才是最大证人啊，难道我要怀疑我讲的话吗？对不对？我都看过三国，看过电脑版的，我第一瞬间我就看过了，对不对？这个怎么造假？不会的。 柯文哲为什么要在当了30年的外科医生后弃医从政呢？他说这是人生的意外。 人生都是意外，我以前只是一个整天在台大院工作的医生，但是后来因为人生的境遇了，让我第一次有个机会抬起头来看一看台湾社会。在过程当中我开始在思考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要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团结下一代。 2006年，柯文哲因为看不惯陈水扁的女婿赵建明因为内线交易被台大停职之后还能自由出入开刀房，投书媒体批评台大软弱纵容，开始进入到公众视野。在担任陈水扁医疗小组召集人之后，为陈水扁在狱中的人权状况发声，并且开始投身社会运动，街头逐渐出现劝他选台北市长的声音。 这一次加油，这一次选市长， 完成刷几遍，看完成刷几遍。 他说真正促使他决心从政的是3年前的艾滋弃捐事件。2011年，台大医院器官移植团队工作失误，导致5名病患移植了艾滋病患者的器官。柯文哲因为负有监督责任而受到惩处。柯文哲与同为医生的妻子陈佩琪对此感到不满，认为是由于为陈水扁发声而受到当局的打压，因此决心参政。2014年1月6号，柯文哲宣布参选台北市长。他曾经犹豫是否该加入到民进党，但是最终仍然与民进党合作，承诺将参与民进党县市长共同政见的讨论。而民进党则为柯文哲参选背书，并且保证不会要求柯文哲当选之后加入民进党。竞选之路自然不会一帆风顺，打着真性情牌的柯文哲日前调侃国民党嘉义市长参选人陈以真年轻漂亮，适合做柜台，但是当不了市长，陷入了失言和性别歧视的风波，得罪了很多女性选民。 重点是要能够证明他的能力，而不是说长得这样漂漂亮亮或年轻，这样就是一个当市长的条件。在场合当中是不是很精确传达这个讯息，我自己还在检讨一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他9月份被指控在台大任职期间设立 MG149 账户贪污洗钱，被蓝营和媒体追打以及检调单位检查。到底是敢言还是失言，是真性情还是太傲慢，一生素人参政最后能否赢得台北市民的信任，答案很快就会揭晓。 答案很快就会揭晓，也就是19天的时间，11月29号台湾的九合一选举就会进行投票和开票。那么所谓的九合一呢，其实就是说台湾九种地方植物都合并在一次选举，虽然植物非常多哈，但是真正外界评价说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这个院辖市和省辖市的县市长。那其中直辖市方面就是台北、新北、台中、高雄、台南这几都是最为关键。 对，确实，因为像国民党和民进党长期在台湾是南北分治的，以主水西为界， 没错。 所以如果这次台北市长的选情国民党出了什么意外没有拿下的话，那基本上整个台湾的这个统治的格局就完全会改变，国民党会变得非常的被动。而且一般来说，这个台北市的这个选情也预示着下一届地区领导人选举的一个风向。所以如果国民党真的在这儿输了，那可能2016年他们在选举中这个能否胜选也非常堪忧。 嗯， 一般来说，据我观察，好像是你当了台北市长，就很有可能以后能当上台湾的领导人。而一般都说这个台北市是蓝营的人，就是蓝营的势力要大于绿营，但这次好像还挺奇怪的，至少到现在的民调显示柯文哲反倒是领先连胜文。 嗯， 不过我相信也有很多蓝营的选民现在还在装睡啊，他们没有就真正的表达自己的立场，所以最后看结果呢还是要等到11月底的开票啊。 对，但这其中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虽然柯文哲他是代表绿营来初选的，但是柯文哲一直在强调说自己不会加入任何政党， 对，他是无党派无党籍。哎，不过这次这个台北市长选举你看到有个基本的格局哈，就是绿营是热情的，蓝营呢是相对比较冷漠的。那本来说呢，这个电视的政见辩论是联营反败为胜的契机，但是呢结果却显示他没有撼动基本的格局，甚至可以说呢联营企图把这个选战打回蓝绿基本盘对决的努力也几乎是被柯文哲的三言两语给他这个巧妙的破功了。尤其是你从一些小细节可以看出来他们在心态方面和策略方面的一些不同哈。首先是进场的时候，你看到前面他做了很多的这个前哨的功夫宣传什么的，连胜文当时走进这个会场的时候是领着他老婆进去的，是吧，这个衣衫革履的西装革履的，穿的是非常的正式。但是呢柯文哲一个人，而且也 连领带都没打，他穿了个衬衫 、 进来的时候穿一个夹克，然后一脱就一件白衬衫，看上去吧他自己说有点感冒，可能会影响今天的发挥啊。你看这个时候我觉得是高明的，他首先是降低一点你的期望，说哦，大家说哦，如果是发挥不正常比连胜文要略逊的话，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哎，但是结果恰恰意外，你非但没觉得他有什么感冒引起的什么发挥失常，反倒是觉得很多的这个闪光点是出在柯文哲方面，至少你听到底下有几句的笑声，说明他这个幽默感方面似乎要比连胜文要胜一筹哈。那我们刚才说了挺多他有一些针锋相对的地方，包括我们刚才的想个小短片里面也会讲到两位候选人身上一些被大众所不太喜欢的一些特点哈。那在这次辩论呢也是被对方捉住并且放大，我们来看看他们两位是怎么样去化解和回应的，且看辩论的精华回顾。 您不是浅绿啊，而是墨绿哈。那您也曾经说过当选市长的时候就是释放陈水扁最好的时机哈。 我说过我是墨绿，当时是为了向这个社会证明你的枪伤是真的，我这样讲是为了台湾社会的和谐。可是你今天在讲我是墨绿的时候，你是在撕裂这个社会，摸的是你个人的政治利益。我看待陈水扁跟看待你一样，你们都是我的病人，做一个医生你们就是病人而已。 我们贵阵营又提出了所谓这个窃听的事件，更是令人觉得有一点遗憾，因为这个让我想起了过去我们吴敦义副总统在高雄选市长的时候有这个假录音带的事件，也让我想起了黄君英在选市长的时候又有这个所谓走路工的事件，这一点其实让我非常的遗憾。所以看起来真正在进行抹黑的人其实并不是我。 你的竞选总干事蔡正元在脸书上公布我的竞选行程和我的市政顾问团名单，这种不正当的手段你事先知道吗？他事后没有跟你讲，你同意他这样做吗？你知道他的消息到底来源是哪里？还是你现在告诉我们你不清楚你不知道？ 贵阵营有非常多的人 来找我们的支持者或找我们的朋友，要提供他们官位，要提供他们这个选后的一些这种好像是说给你一些这种什么职位哈、哦，来交换，希望他们能够来支持你。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觉得这个基本上有点像契约贿选，好、哦，所以我们希望蔡正元委员这边说，希望利用公告的这个公开资讯的这个方式哦，来阻止这种所谓我们类似这种就是给你职位来换取支持的这种行为哈。 在这场选举，我公开了我的财产清单、所得清单、竞选经费，甚至我在台大医院的账目的细目，我光明磊落供社会检验。请问严先生，你也愿意公布你的财产和收入供这个社会检验吗？ 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非常好的提案，就是我们干脆请台北市的会计师工会来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下礼拜一就开始查。提出这个建议到现在了，你从来也不理我，也不回答，只是不停的说我有问题。哦，我都已经跟你讲了，我们有这个解决方案，但是你又不接受，让我们觉得很遗憾。 不想再谈论你的竞选经费到底要花多少，我想你还是打算用钱来打败我。 哎，这个就是双方辩论最激烈的这个诘问环节，就是对辩的环节。嗯，但是我感觉好像两位也没有非常正面的 去回答对方的问题。 这个竟然这些问题成为这个辩论中的亮点，真是一个辩论的失败， 是吗？ 本来你是两位市长竞选，你最重要的作为台北市长应该跟公众交代清楚你作为市长以后怎样的施政规划，你怎样把这个城市变得更加好。你现在变成一个双方都在说攻击对方的一些道德上的瑕疵，或者是说竞选过程中的一些小伎俩，这种整个拉低了这个辩论的档次，有没有？ 哎，但是在开篇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六分钟也是有提到自己的施政理念的。而且你会发现现在全球不管是你在哪儿竞选都是一个字儿，就是改变。他们也说改变这个台湾从所谓首都开始，改变台北从市长开始，这是柯文哲说的。而他也没有说我一点都没有提我的施政概念，倒是他有讲了一句，他是更加具体的施政概念，可以去我的网站上看。但他讲到 开头我也想吐槽， 他讲了几点说现在呢主要是要脱离这个蓝绿的内耗，我们不打恐吓牌，也不打危机牌，要这个破除官商勾结，说我们要建立一个高效的、开明的、全民参与的这么一个政府，这个是柯文哲主打的这个牌。其实他也是有他的这个思路的哈。那连胜文这边呢，他一上来就是我这个不太舒服，一上来就开始抒情，说我要用我的生命去投入建设这个城市，是吧？就挺煽情的。 有点假。 对，后来呢就说你看我有我的经验，最主要他胜柯文哲一点在于说我的国际视野，是吧？他又出国，这又担任过什么什么什么的各种董事 CEO 什么的，他又在什么教育啊、经济啊，就国际化方面，说这个我的视野就决定未来这个城市发展的深度和广度。哎，看上去还挺能打动人的。 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的开头都不好，尤其是柯文哲，我简直觉得是我看了开头但是六分钟的这个申论之后，我就觉得好绝望。 为什么呢？ 第一，他的那个表情非常的木讷，第二，毫无领袖气质，就是说你没有一个对你素人，但是你虽然说是接地气吧，但是你作为台北市这么重要的一个市长的人物， 就相当于是如果是北京市长，这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哈，就如果他们理解的是首都的话，那就是北京市长了。这么一个范儿， 对，反正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一个政治家的风范应该是有，但是他让我完全觉得说演讲的能力也不行。他当时本来他是打感性牌的，是吧？但是我没有发现他这六分钟里边有任何感性的成分，一直在读稿子。然后你看那个连胜文，好在他还能够基本上背下来，很少去看他的稿子。然后你听他讲话的时候，也是有一种交流感和对象感，在跟你沟通。但是柯文哲呢，就是读稿子，我听不到任何东西。完了之后，我想听听他有什么，因为他本身的弱势就是在于他是个素人，没有执政经验，所以你应该强调，应该准备好的六分钟，你一定要突出他有什么执政的亮点，怎么样改变，但他全是空的，说我要这个什么公民社会，我要改变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是他的失败。而那个连胜文，他就六点很清晰，他怎么样执政台北市六点，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很亮点。 但是其实我觉得反而柯文哲的这种比较亲民的这种表达方式会更让我引起一个内心的认同。反而我对这个连胜文他这种大纲式的，或者说提纲挈领式的这种所有东西都已经写好的政策性的言论，其实没有什么共鸣。而且柯文哲基本上他是很好的利用他医生的这个身份，因为他在这次里边有好几次提到了医生，而且每次用的都非常好。就比如说他第一次 是在这个核电的时候用的、 嗯、 他说他是一个医生，所以他了解台北市关于核电的这个政策其实是没有任何很好的防护措施、 嗯、 他首先就用这个东西接了这个招，然后又说其实我如果上任了之后我会怎么样，然后第二次就是刚才你放的这个说证明阿扁是个病人，然后因为我是医生所以我说要放他是因为阿扁是和你一样都是我的病人， 但是我听这句感觉有点言语攻击的意思， 他确实是有一点点、 嗯、 然后他在这儿还再用了一次，就是说有一个市场改建嘛，淮南市场改建， 嗯， 连胜文就问他说你这个改建要很久，那柯文哲就说因为我是一个医生我心急，我想一次性就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不用让民众这个花十年的时间去受这个苦、 嗯、 所以我觉得他用医生反而用的挺好的。 小磊又不同意， 医生跟市长有什么关系？我想问一下，市长就是要执政施政、 嗯、 你如果没有干货没有这个能力没有执行力全都是空的。 他是说这个医生他有些思维可能是跟市长的时候他是觉得相通的，比如说我快，比如说我这个对症下药，这些我可能当市长的时候是可以用得上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哈。小磊 没有听出来， 小磊不太屑于就是中间他们抓一些所谓道德方面的瑕疵哈、嗯。但是我看这次台湾媒体报道的，他的最主要的地方，他就是报道这个。刚才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嗯、你包括你的官二代的身份、你的富二代的身份和这个柯文哲身上的一些， 嗯、 包括他的对女性的歧视方面、 嗯、 大做文章之外，柯文哲身上还有一个，也不能说是污点，至少是可以引起大家猜测的这么一段，我们也来听一听这个连胜文是怎么攻击他，柯文哲又是怎么样反击的。 那么在《大屠杀》这本书当中啊，这个指证你说你在中国大陆去参与人体器官的买卖，那么作者在美国国会作证，诶，很妙，最近这一阵又跑去加拿大国会作证。在美国跟加拿大国会作证是不能说谎的，因为这是有非常严重的刑责哈，也就是说不是他说谎就是您说谎，因为他指名道姓说您去跟相关的这些中共的高官吃饭喝酒。那么请问你将来如果台北市市立医院医生也去参与这种人体器官重建买卖，那请问你要怎么处理？难道你要告诉他说你们去吧，或者是他可以说你能我说不能吗？希望您如实回答。 这场选举其实最重要就是在诉求一个价值，一个理念。我要讲的是台湾的医师，做器官移植的医师没有多少个，去打听就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我要告诉你，吴益辉医师是台大院执行心脏移植的医师，他非常清楚 Gutterman 讲的那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事实上因为我们的律师已经给对方一个信函，对方的律师也在11月4号回函了，他上面写着 Gutterman 这个律师替他回答的话， Gutterman 先生对柯医师有最高的敬意，他也不认为他是一个器官的中介者，所有台湾的媒体透过台湾的媒体对他的攻击都是不负责任、不道德、不准确的。 Gutterman 先生的律师的信件在这里，他答应在3个礼拜内会针对这个问题会再做更详细的说明。我要讲的是这个事情的真假，其实只要稍微调查一下你都清楚，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不是真的，你们还故意打，跟 MG49 一样。你们在 MG49 受洗钱受贪污，在这个器官买卖事件你也明明知道事情的真相，你们就是要这样打。我要讲的是这是一场价值的选择，这一场选举是台湾价值的选择。抹黑造假这种行为可以再继续下去吗？特别是违背良心，违背你自己的良知，你明明知道这不是真的。因为吴益辉医师就在台大院做心脏移植，这个故事是真的假他非常清楚。我在台大院是负责器官后的照顾，我没有负责，我不会做器官移植手术，那是相当特别的手术，我没有受过那一方面的训练，所以不可能带什么病人到大陆去做器官移植。我要讲的是证据就在这里，等一下记者会完之后我们会给媒体看。我要讲的是这个社会不允许违背良心的事情，不应该再这样下去。这场选举是台湾历史价值的选择。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到最后那啪的一声响？他是把他那封律师信直接摔桌子上说，等会儿给你们看。 对，我觉得 那一下还挺霸气的， 真的是非常的聪明。他是早有准备，竟然把这个信拿出来。而且在这个环节，其实连胜文提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认为连胜文提的最尖锐的一个问题，就是问他说，在他当了台北市长以后，如果有医生私自公布病人的隐私，是不是只说一声就对不起了？结果连柯文哲就很巧妙的这个问题连答都没答，然后就拿了这封信来这个反击他提的第二个问题，是否涉及这个器官移植，反而就很强硬的把这个问题给顶回去了。而且柯文哲在这个问题的回答的最后，其实还剩了30秒钟，他就是故意没有去答这第一个问题。 嗯哼，哎，这可能是他的一个比较高明的策略。但是也有人会说，那你把第一个问题给回避了呀，是吧？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次连胜文这边其实太中规中矩了，没有任何的临场发挥，可能这些问题也是提前准备好的。然后那个连胜文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感觉好像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所以既然其实提前可以准备怎么样能够攻击柯文哲那边，你完全可以找到对方致命的弱点，就是跟他辩论政策方面的东西嘛。但是你一直在纠结到这些就是细枝末节的东西，反倒给了这个柯文哲很好的平台去澄清和表白，所以其实我觉得是蓝营的一个失误、 但是我觉得柯文哲对时机把握的非常好，因为这是他的反诘诘问的最后一个问题嘛，他没有机会反问了。但是之前连胜文有一个问题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柯文哲就在回答连胜文的问题上再次反问了，用中间大概30秒钟的时间再次反问了这个连胜文这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如何获得了柯文哲自己的行程，这是不是侵犯了隐私，你是不是从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了这个信息。 哎，这个又是一个辩论技巧的问题哈。那其实如果我们要纵观整场辩论的话，一个是他前期的准备，那包括你的立论，这些都是完全事先准备好。那再一刻看你现场的这个反击的能力和现场的这个临场的反应，这些恐怕就是归为要辩论技巧这一部分了哈。那我们等一会儿你要请教一位在台湾很有名的在口语传播方面有造诣的一位学者，是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副教授钮泽勋，来请他从这个专业层面上再来跟我们点评一下这场辩论之后他们这个两位候选人对他们这个影响到底在什么方面，那台湾民众又是怎么样看待这场台北市长的第一场电视辩论的。我们三立化新闻稍微休息，等会继续。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接下来为各位连线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广告系的副教授钮泽勋，来请他为我们点评到底柯文哲和连胜文谁的表现稍微好那么一点。钮教授你好。 谢谢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谢谢您跟我们连线哈。您怎么看这次第一场的电视辩论谁的表现好一些吗？刚才我们棚里觉得好像两个人表现都不怎么样，但是非得要选一个的话似乎柯文哲好那么一点点。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两人各有胜负了。那如果是就仪态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连胜文的表现是比较从容大方的，他的服装基本上比较正式，那也凸显出对观众的一个重视，那他的肢体语言手势的一些动作是比较自然的，那眼神呢他会聚焦在摄影机，就某种程度是凸显出跟观众对话的一种感觉。那他看稿的情况也比柯文哲要少，那柯文哲来说的话他的眼神有时候会比较闪烁一些些，那手势的一些动作可能比较生硬，那他讲到一些比如说遣词用字比较感性的遣词用字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台湾历史的时候，台湾的一些社会运动的时候，这是一些感性的一些元素。那可是呢我还发现柯文哲在讲到这些感性元素的时候他也会看稿，好，那个 feel 就没有特别的强，那他那天是穿一个白衬衫，我知道他是很想凸显出跟连胜文之间的一个区隔性，去凸显出他作为一个素人的一种特质。那可是我觉得，如果就这种正式场合来说的话，加件西装外套我觉得可能会更加得体，所以我是从仪态上面是判定就是说连胜文他是胜出于柯文哲的。那如果呢我们从论述，或者是一些文字的一些铺陈或是跟他的渲染能力来说的话，那我觉得柯文哲的确 把自己的素人特质跟医生的一个形象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哈。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参选动机的时候，他是提到一个台湾以前早期的一个医生叫蒋渭水，他从蒋渭水行医带到自己参选的一个动机，那他也借这样的一个医生的一个身份去化解了连胜文对柯文哲，他连胜文会指称柯文哲你当选之后可能会释放扁好的这些相关攻坚的一些议题，他也柯文哲也用医生的一个身份去把它化解掉了。甚至柯文哲也讲了一句非常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当连胜文质疑柯文哲是深绿的时候，柯文哲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说我是深绿是要证明你的枪伤是真的，为了促进这样的社会的一个和谐。那他柯文哲反而反批连胜文说，你现在指责我是深绿，你是要破坏这整个社会的和谐。所以我觉得从这些相关的遣词用字，你就可以发现哈，柯文哲他以他的一个医生的一个身份，他其实把这样的一个医生身份哈，能够去带到他整个演说或是辩论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内容中间。那他也以他这个医生的一个白袍诉诸，他希望能够跳脱蓝绿。那所以我觉得这一些部分哈，他其实都是很有梗的，都是能够去扣人心弦的。那所以从这个面向来看的话，其实我觉得柯文哲是领先的。那另外一个面向啊，柯文哲因为他是素人的一种身份去进行一个政治的参选的一个动作，那他把他素人生活的一些特质，特别他点到养家活口，或是背负房贷，或是他骑脚踏车上下班，体会平民百姓的一些共同经验，我觉得这个部分对于一些一般的民众来讲的话，都能够会有心有戚戚焉的一些感觉。而连胜文他在感性的故事面向他就琢磨比较少。比如说我觉得很可惜的是说，连胜文他之前都在做一个 working stay 这样的一个动作，去跟台湾基层各行各业去互动，去博感情，好希望能够去体会他们的一些需求。那可是我觉得可惜的是说，他没有把这些他在民间基层所体会到的一些庶民生活的一些困苦的地方，或者是庶民一般民众他们心里面想要的一些需求，或者是他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去切在他的一个论述过程中间，去创造那种跟民众之间的一种亲密的连结感觉。我觉得连胜文这个部分他没有处理，就在文字论述的面向上面是输柯文哲的。 是这是两方面哈。那您刚才讲的我们就有一些疑问，首先就是您说柯文哲他主打他的医生牌，那刚才我们棚里面另外主持人小磊也觉得这个医生跟市长之间到底有什么必然的关联，就是说你是个好医生代表你一定是个好市长吗？那另外一个就是两位仪态和这个语言可以说都是有他们自己的风格，但是如果说对一个选民来说最主要的不是这些表面的，可能更加根本的是你的理念和你的执行力层面，但是现在的这个表现来看，似乎后者两位的表达都不够充分。 对，没错。我先从后面一个问题来跟回忆主持人的这个答那个询问哈。其实我认为两个人在作为一个市长的一种板式，我们台湾话说板谁就是板式，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两个人都是不及格的。为什么呢？其实我们从开始一早就是之前几个月前在评论这场选举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就是呢，连也好，柯也好，他都没有把自己本身的优势特色把它给强化出来。两个人都说你相信我，我可以把市政治理好。那可是民众的疑问就是说，你柯文哲也好，你连胜文也好，你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能力？你要跟我来做说明嘛？因为市长他是要有一些具体能力的，比如说魄力或是执行力。好，或者是一些创意的一些能力。好，那这些部分其实我觉得比较可惜，柯文哲跟连胜文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的提出他们作为一个市长，他们日后作为一个市长的话，你到底怎么样去凸显出我是有专业能力的，好，或者是呢我一定会满足民众相关的一些需求的，我可以呼应民众的需求。这个现象我觉得他们自始至终包括这次辩论会都没有提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好，反倒是弱势防堵的面向大家会比较多花时间去做琢磨。比如说柯文哲他在政见会辩论会的过程中间，因为妇女团体也会质疑，就是他常常讲话失言嘛，甚至有一些被认为是歧视妇女的一些言论。那他在这个部分在辩论会的过程中间，他有去进行这个弱势的一种防堵。那连胜文呢，针对这整个权贵的一个身份一直被柯文哲质疑，他也有尽可能去做一些防堵的一些动作。比如说他还是承诺说，他如果当选之后，他的整个市长的薪水都要把它捐出来做公益，好，作为一个公益市长这样的一种概念。那可是我觉得双方做的其实还不够，因为毕竟两个人基本上以前没有从政或是民意代表相关的一些经验，你可能要拿出更多你的 强力执行力或是能力或是专业的一些证据，我觉得这样的话选民投票的一种意愿才会比较高一些些。那再回答您刚第一个问题啊，就是柯文哲他透过他医生的一个特色哈，他其实只是希望能够去把这整个形象做一定程度的连结，也就是说呢，他把医生救人啊，比如说医生一个一个救，好似乎是不够的，速度也不够快，层面也不够广，服务的面向也不够多，那他就把这个层次给他提升。即便他作为一个医生，但是希望他能够，他希望能够把整个救人、救世、救社会这样的一个观念，把它给拉进来。所以他会透过医生这样的一种角色，行医救人的一个角色，去把它拉高，去凸显出他的一个参选理念。那可是我觉得这个面向啊，它其实还有一定程度去强化的一种空间。就像您刚刚所质疑的，那你是做医生的，那我怎么能够相信你能够把市政做好？又回到了我刚刚所回答的那个问题，就是你今天是一个医生也好，或是你是各个不同职业别的人，你要参选市长来讲的话，其实都好，你最重要的就是要把你自己本身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能力、专业优势、魄力、执行力各方面的相关的专长特色去秀在展现在市民的面前，凸显出我是一个足以信赖的候选人，我将来会是一个足以信赖，我是被 qualified 的这样的一个市长。可是我觉得这两位先生哈，目前来讲的话可能都还不够。 好，牛教授，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牛教授，我想问一下，在这个辩论之后，根据台湾 TVBS 的一个民调显示说，其实柯文哲的这个民调是有略有下降的，但是其实双方的差距还是这个柯文哲就是越来越小，柯文哲还是领先的。 对， 而且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40到49岁的选民他支持这个柯文哲的比例有 51% 下滑到了 43%， 减少了 8%。 那造成这个年龄段这个民意下滑的原因是什么？而这个柯文哲的民意仍然领先，是不是表示民众对柯文哲的表现是更加看好的？ 是，我两个问题，两个面向来回答。第一个就是说，就总体的一个面向来看的话，在台湾主流媒体的一些相关民调来说的话，辩论会之后哈，其实连胜文跟柯文哲的一个差距大概还是15到18个百分点，那连胜文还是落后的。那某种程度的一个原因就是说，连胜文他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在这个政见会里面啊，去把一些蓝军群众的选票给吹出来。意思也就是说，很多蓝军的民众对我这次为什么要投给国民党候选人连胜文，他可能还是抱有一定程度疑虑的。他当然有很复杂的原因，跟马英九施政也有关系，跟连胜文自己本身的特质优势他没有秀出来都有关键的一个影响。那刚您也提到，就是40岁到49岁这些民众啊，这些选民哈，对柯文哲的一个支持比例反而有点下降的一种可能哈。我的推估的一个原因是说，40到49岁这个中壮的一个族群来讲的话，他是比较理性务实的。那柯文哲在整个辩论过程中间哈，他的感性用词或者是一些故事性可能会比较深刻，可是，在政见的提出跟论述的过程中间哈，大家就会觉得连胜文在政策熟稔程度好像是比柯文哲领先，好像是领先柯文哲。那所以呢，反过来说，这些40岁到49岁的这些比较理性、比较务实的一些选民，反而会认为你柯文哲的华丽辞藻太多了，但反而你的政见里面的叙述的一些内容，好像来的不如连胜文那么实际。所以柯文哲在这个40到49岁的一个票盘上面来讲的话，会有下滑。我觉得原因脉络可能会在此。 好，谢谢牛教授这么深入的分析，谢谢您，牛教授，再见。 好，谢谢各位，好，拜拜。 好。其实柯文哲这次的表现哈，有报纸就这么写社评说，其实可以参考林胜文他在结辩时候的一句评语，说这是社会不满的出口，但不是出路。柯文哲或许可以反映社会的不满，但是毕竟是选台北市长，要说服选民自己不只是社会不满的出口，更要是可行的出路。如果是说两位还有下一场的电视辩论的话，希望柯文哲在这个方面可以多做做功课，把它补回来。 是，刚才钮教授说的这些，我基本上都很同意。 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会再来棚里面回应一下。 好，欢迎回到三 D 话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继续柯文哲和连胜文的辩论的表现点评哈。小磊是刚才非常同意牛教授说的那些论点、是吧？ 对，挺同意的。 嗯， 总体来说，我倒觉得看了这次辩论，就觉得哎呀，好 boring， 很平淡无趣，就远没有我看那个美国总统的那个辩论那么酣畅淋漓哈。 嗯， 这两个人吧，都是缺少领袖魅力，说实在的。 嗯， 你看连胜文，他理性上是 OK 的，仪态也落落大方，但是就是缺少接地气的努力哈， 嗯， 好像让我感觉是个技术官僚，但是不是领袖。柯文哲呢，他本来是有感性的优势，但是他的这个演讲能力不行，就很难激起共鸣，拉近人心。我完全感受不到他那种让人有共鸣的那种魅力哈， 嗯， 而且理性不足，他这里边也没有弥补，没有就是讲更多的这个政策上的一些想法和一些规划。 嗯， 还有他那个说在网络普及的时代，直接民主是可行的，我觉得真的是治理台北不是来治理一个社区居委会那么小的一个地方，这个其实方向 是错 的， 不是一个很理性的方法。 对，你看那个奥巴马，他也是草根出身哈，但是他既是有那种啊，演讲的时候让人心潮澎湃的领袖的煽动民意的那种魅力， 嗯， 同时他又是一个精英的一种范儿， 嗯， 他完全说你把国家交给他治理，你可以放心，他是有执政思路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差 一点，但 一 样没用，一样都是跛脚丫了哈。哎，这个小磊不同意，他们都没有领袖风范，不如我们再来听一下他们最后结辩的时候，是不是能带给大家一些激动人心的感觉？好，最后的陈词，两个人我精选了，每个人是两分半钟的时间，我们再来听一下。 各位朋友，主持人柯先生，台北是作为中华民国的首都，这一场选举有绝对关键的意义。每一位市民朋友手中的这张选票所决定的不只是这个城市的未来，国家的未来，更重要是您的未来。抛开选举的谩骂以及抹黑，您心目中理想的明日台北究竟是什么样貌？谁才有能力来解决台北市的问题，为您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面临来自亚洲其他城市激烈的竞争，包括中国大陆二线城市以及东南亚的许多城市都在突飞猛进，这代表着更多的发展以及高薪的机会将流向亚洲这些新兴城市，也意味着更多的台北人未来必须前往异乡追寻人生的梦想。而当时间的优势已经不站在我们这边的时候，请问台北市还有多少个四年可以蹉跎，可以浪费？当我们在看着如痴如醉的在看着韩剧，对着首尔市的变化感到惊艳甚至羡慕的时候，关上电视，真实的台北难道我们所能追求的只有小确幸甚至微确幸？我就是不相信这是台北人的宿命。所以未来我若担任首都市长，我一定要逆势翻转这个城市以及国家的竞争力，我要让台北成为一个高龄乐活、富有安全、青年能够安居乐业的幸福城市。或许您过去曾经满腔热情，但是后来因为很多的因素使您现在感到心冷甚至失望，但是请您相信我，从您出门投票的那一刻开始，台北市将因你而改变。您的这一票会让希望的种子破土，会使城市的愿景发芽。我和我的市府团队也会用尽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份力量来为这个城市奋斗，来为您奋斗，来为台北市开创一个新的未来。恳请您，拜托您，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也愿意为所有的朋友来奉献。谢谢大家，感谢大家。 谢谢。接下来请柯文哲先生结论，时间八分钟。 这场辩论会举办之前的协商，我特别争取公民团体的参与和提问，因为我相信公民社会的崛起代表台湾新政治的来临，民主深化的开始。去年的洪仲丘事件让20万白衫军走上街头，白色力量的开展开启了公民政治的新时代。蒋渭水医师曾经感叹，当医生一个一个的救病人，但是救得了永乐町，救了整个台湾吗？这是一位医者悲天悯人的胸怀，也是一位改革者壮志未酬的感叹。90年以后，我站在这里，柯文哲要说，只要和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不仅要救这个社会，救这个城市，也要救整个台湾。我在这里宣布，未来当选台北市长，市政府将会成立公民参与委员会，实现开放政府、全民参与的理念。 让市民重新建立对民主政治的信心，也愿意积极的参与公共事务。 One city, one family。 台北是我们共同的家，家人会吵架，但是不会分离，家人会互相体谅，互相包容。这个家庭有你有我，你我都是手足，而养育我们的这个土地就是我们的父母。 One city, one family。 台北是我们共同的家，兄弟姐妹、年轻朋友们，这座城市拥有庶民、乡民、公民，有你我的泪水、汗水和梦想，请你带着爱和感动和柯文哲一起为台北再造光荣。这场选举不是柯文哲一人的选举，这是一场改变政治、改变文化的社会运动。这场选举成功的关键在于相信，相信改变可以成真，相信自己手中的一票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相信自己手中的一票可以决定台湾的历史。亲爱的市民朋友们，11月29号，请你一定要去投票，为自己投下一票，也为自己的孩子投下一票，因为我们改变的世界是他们下一代的未来，让我们一起努力，谢谢。 我觉得其实两个人都提到说不要抹黑对方，而是为了执政而选举，但其实我觉得这场辩论会整个就是为了抹黑对方而在辩论，根本就没有为民执政而辩论，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有失这个电视竞选辩论的一个初衷。因为这个竞选辩论最早是其实是始于1960年，在美国尼克松和肯尼迪来做了一个辩论， 电视辩论。 对，而且它的目的其实是不在于言语争执，而是让公民和选民对每一个候选人能够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他们对每一个问题的不同应对有所比较。但其实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大家在看两个人互相抹黑对方，然后极力的证明自己是白的，对方是黑的，反而真的是失了这个选举的这种最初的目的。而且柯文哲一直在说是要让这个台湾的政治跳出蓝绿恶斗，但是我觉得反而陷入了另一个怪圈，就是不断的恶斗，就为了跳出恶斗，反而没有一个尽头，一直在循环恶斗。 但是如果你从这个民调方面来看哈，尽管说它还是有一些的这个此消彼长，但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谁是突然之间是上望，突然之间下挫，所以可能台湾的民众他们也是偏向于就是选择相信自己本来就相信的事情。如果这个它是选举的基调的话，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应该是显得就是比较成熟。当然了，你说对于一个选民来说，他不管是说这个令人憧憬的美丽的梦想，还是说以务实为出发点的政治诉求，做得到还是做不到，或者做得好不好，最终呢你还是得通过选民的这个检验。这可能也是台湾现在的民主政治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启发和它显得最宝贵的地方。那九合一选举现在呢硝烟正浓，刚才我们反复提到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在11月29号，那么本台在开票当天呢也会进行全程的直播，也欢迎各位在这段时间持续收听我们有关九合一选举的各种节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三地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小磊， 再见 再见。